夹呢的粉末啊，用醋调成一坨，然后敷在鼻子旁边的迎香穴，敷五分钟，早晚各五分钟。那时候敷了差不多五分钟之后，会觉得里面有点刺刺痒痒的，就是它能够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鼻子驱风。那另外呢就是也吹一点到鼻子里面，让那个人打喷嚏，所以早晚敷一次，打喷嚏一次，通常是两个礼拜这鼻子过敏会好转很多。那我自己遇到这种鼻子过敏，我都喜欢让那个人吃补药调体质。可是吃补药调体质哦，到底是慢，就是那个病是那种很缓慢的慢慢慢慢好起来，而且补药要驱风驱到鼻子哦，也没有那么有效。所以这种局部的治疗有效的方法还是学一下也不错啊。所以这样的方法呢，同学也可以用，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可以让他今年就不用再发作了。那明年发作，明年再说这样子。好，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你看他治这个风闭死肌，邪气风头泪出，同学是不是能够理解啊？就是头部这个九窍这个地方，如果哪个地方受到风邪，你用皂荚进去，好像都可以把这个风邪逼散。那这种风邪，也就是纠结不散的这种邪气啊，皂荚的风锐之气还可以作用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精气啊，就是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精气啊，它最大的一个能量状态就是把什么跟什么分开嘛，对不对？那现在临床上面呢，皂荚粉让人打喷嚏这件事情也可以用来治什么？治这个鸡鸭鱼的骨头梗到喉咙，就是梗到喉咙，然后你拔不出来，然后送医急救，医生也觉得不顺手的时候，竟然用皂荚粉打喷嚏，通常都吐得出来啊。所以听起来很惊悚啊，你会觉得万一吞出来的时候插到别的地方怎么办？但是这也是大陆的中医临床的一个报道啊，就是用皂荚粉取替，对于骨梗喉啊很有效，就打喷嚏之后就会喷得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啊、那至于说下水利九窍啊，其实皂荚这味药呢，也古时候的方子也有拿它来治这个什么老人家的便秘的啊、只是说我们治便秘有很多很温和更温和更滋补的药可以用，所以呢可能第一选择不会是皂荚啦。就像是小孩便秘是生白术最有效，女孩子便秘是白芍最有效，那老人家便秘可能是肉苁蓉加麻子仁最有效啊，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呢也不一定是要拿皂荚当第一选择。只是说如果这个便秘是因为肠道里面有风邪啊，然后塞住乃至于不能通的时候，那就是皂荚这味药是可以用来当做通便的药啊。那至于说杀鬼精物啊，这个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说皂荚，说皂角刺的话，像皂角刺这味药，就是它的树木上长的这个尖刺啊，我想我就先不要介绍它出现在哪些方子里面，因为出现的几率太高太高了。就是中国人什么疮科需要那个疮把脓排出来，需要什么肿瘤破掉或者什么样的，就反正要把一个疮啊肿啊一坨什么东西把它打破，里面的脏东西出来，大概都会有皂角刺啊。所以皂角刺是一个很常用的药，我们知道它是能够开破这些把里面的邪气逼出来，这样子意思到了也就好了。同学以后看到很多方剂看这味药都认得它，那日子久了就会熟悉了。那所以呢，如果肿瘤也能够也能够用到这个皂角刺这味药的话，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其实当你的身体有一个肿瘤寄生在里面的时候，尤其是当它是恶性肿瘤的时候，大概跟鬼精物也差不多了啊，因为好像有一个异类寄生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可能会讲到这个地方。那它能够把这些身体里面一些纠缠不清的东西排出去，那这个像是古时候的方子里面是，如果妇人啊，这个生产之后，这个包衣下不来，那也是用皂荚啊，就是这个大意知道了啊，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排掉。那它的这个药性呢啊，但还有一些推扩的说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皂这个字其实是黑色的意思啊，那皂色就是黑色嘛，那这个 那它的颜色是属于黑的，黑是水的颜色，对不对？那它的味道是咸的，那咸又是这个水的味道，就是它是咸而辛嘛。那这个水的颜色跟水的味道，有一些本草理论就会说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在五行相生相克里面呢，这个金的金生水，对不对？所以水是金的小孩。那我们之前在讲到五鱼穴还是五腧穴，我都忘了怎么念了。五鱼穴的时候啊，也有说，如果在一条性质是属于金的穴道，金的经脉，你要泄它的气的话，你就找一个属于水的性质的穴道去平补平泄，它就会。儿子会把妈妈的气转化掉，所以就可以泄他，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这个水色水味的这个皂荚呢，它也是就是在中医的看法，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泄肺的，就是肺里面这种淤在那边的这种很扎实的邪气啊，皂荚它本身的性质以五行而论是可以泄肺啊，大概是有这样的说法。那么那这个另外呢，像是说到这种性质的痰啊，那我们也可以稍微小小岔个题，就是比如说像清朝的陈士铎在他的《本草书》里面就写说，其实啊，心绞痛这个病啊，那好一阵坏一阵，偶尔痛一下那种啊，大概用皂荚当主要的药是可以治的。他的方子是说什么火炒过的皂荚一两啦，然后栀子啊炒过的栀子一两，然后再加五钱的炙甘草，再加二两的白芍，再加广木香三钱，然后做成药丸啊。那药丸是用这个老的黄米煮粥来糊丸，那因为这种比较刺激性的药有一点这个黄米哦，比较温和，就用很烫的水把这些药丸这样吞几把，这样子，他说这样子就好了。那这个地方是他这个说法，其实治疗心脏病的药是很多很多的啊，所以我这边不是说要同学记得这个方，不是的，只是心脏病在中医的认知里面有几条路，有几个理路啊。那这个心脏病的其中一个理路呢，就是好像是。我们心脏的周围啊，有太多胶黏的痰，就是我们身体的水代谢不良的时候啊，心脏附近周围有很多胶黏的痰呢，让你的这个心呢，好像一个在蜘蛛网上挣扎的蝴蝶一样，就是当你这个心脏一跳动的时候，那蜘蛛网就会扯到，所以你胸口就会扯痛，就是因为有黏痰才让你的心跳扯痛你的胸腔。那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当然就是以祛痰药为主了啊。那祛痰药为主的话，像是那个现代的临床觉得经方里面治这种心脏病很有效的方子是木防己汤嘛。那木防己汤就是用生石膏或者是芒硝来化这个焦痰。那如果是金匮要略里面直接治这个心痛胸痛的药，什么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那也是拔痰的药啊，就是用到瓜蒌石之类的药物。那现在这个皂角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把它用在这个区块，可以把这个焦痰拔掉的话，那这个心绞痛就可能好一点。那这个它比如说加比较多的白芍哈，那我们如果用《伤寒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像《伤寒论》不是这个桂枝汤，如果你这个人胸闷的话，要把白芍去掉嘛，对不对？那你要这个药效作用在胸口，就把它闷在胸口作用，那你就用加白芍嘛，就是差不多这种很单纯的加减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这类祛痰药在治疗心脏的方面会有类似的功效。比如说我们下几堂课才会教到的庭立大枣泻肺，它那个庭立子啊，现在也是拿来临床上面的治疗心脏衰竭的药，那也是拿祛痰药在救心脏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知道一下这个理路啊也就可以了。那这个皂荚圆啊，吃起来的话不会太痛苦，不会太痛苦。如果你的咳嗽已经咳得很厉害了啊，吃皂荚圆会比咳嗽舒服很多的。它可能会有一滴滴刺激性，就是真的一天吃4次，每次吃3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 刺刺热热的感觉，但是不是像石藻汤那么厉害的啊，不会弄到很痛或者上吐下泻，而且每次这么少量少量吃，慢慢累积药性就好啊，也不会很风险很大。所以同学，我们如果在咳嗽啊，这个造假丸症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咳嗽一来一去会有这样子的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咳嗽是肺太寒所以咳嗽，对，用小青龙汤，那小青龙汤用一用之后觉得好像感冒已经好了，还是继续咳嗽，那我们就拿那个什么灵甘五味香辛下仁什么就是这类的汤这样吃一吃，那可能那类的汤里面干姜可能比较多，所以烘着烘软它，烘着烘着，然后就把痰剩下的痰烘成焦痰了，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咳出来的痰就是这样子果冻状黏黏的哦，就是一颗一颗一坨一坨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能可以去弄一点皂荚丸，那如果你有时间叫人家配丸剂，那就等一个礼拜就有丸剂，没有时间你就买皂荚打成的粉包在枣子里面煮点水，然后稍微喝一喝，那这样子把这个最后一点痰拔掉，那这个咳嗽就可以收工了。那当然无论是石藻汤或者是皂荚丸，这个收工啊都是可以再用一些补药啊，就是比如说吃之后呢再吃吃补脾胃来补肺的药啊，就是什么像六君子汤啦什么的啊，再吃一吃来收工，那这样子就差不多了。那这是这一个方子，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家常中用不到的，只是除非你咳得很厉害，不然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一坨坨的浓痰就觉得放它过算了啊，就懒得再去找药吃了。那我们站在学习的立场，当然会鼓励大家说有机会吃药就要多吃啊，体验看看也好。那这个我接下来的讲义呢有附一些方，也就是说这个制痰的方啊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那这个皂荚丸呢，如果你嫌它用药太粗糙的话，那还有一些比较细巧的打法，那我觉得同学就我们来大概看一下，那我们就稍微认识一下这个一些常用的什么止咳降气除痰的药，这样也不错。那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三子养清汤啊，那是这个韩茂韩飞侠的方子，他就是说这个用三个子啊来奉养你们家的老人家长辈啊，所以叫三子养清啊，三个孝顺的儿子。那会用这样的药，就是有一些去痰的药可能过于猛烈，那一个气虚的老人家可能吃起来不是那么舒服，那是不是有更温和的做法呢？那他就说其实这三味药啊治疗这种因为痰症的这个喘咳啊是可以用的，像紫苏子是一个能够降气的药啊，所以能够让这个人的咳嗽比较平复下来。我想十方的这个止咳的药里面，紫苏叶或者紫苏子都是很容易用的。那白芥子呢是一味呢能够把这个肺膜里面的痰摘掉的药，就是白芥子中医常常就说它是去皮里膜外之痰，但是皮里膜外一般是讲三焦区块了啊，不过在肺里面的痰它也一样可以去掉，就是一个不太分哪里能够把一些比较细细碎碎的痰拔掉的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学药啊会偶尔有一两味药它不是那种最重要治大病需要用到药，但是它的药性上面有特殊好用的点，就那种一点一点比较深的痰哦，白芥子把它拔掉的效果还是比较好，就其他药可能大块大块的比较行，白芥子是比较细的位置的痰它把它勾出来，所以这个治病治到好像药好不好之间白芥子是蛮可以用的。那像是就像祛风药啊，我们大块大块的祛风药什么附子桂枝啊什么白术这种我们都认得，但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到后来有的时候祛风药会用到一味很温和几乎没有药性的药，叫做土茯苓，也不能说它没有药性了，但土茯苓的药性就是能够怎么样呢，叫做剔骨搜风，就能够把在这个骨头缝里面最深的那一点风邪摘掉，就是偶尔会用到一些这种特别走得深的小巧的药啊。那白芥子在祛痰药里面也算得上是这个走起来比较这种小地方的这个小痰啊，比较深的可以拔掉。那萝卜子呢是这样子，他说主食脾兼痰，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觉得哦，老我不知道为什么古时候的老人都给人这个印象，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哦好像没有那么贪吃，还是其实会有，就是古时候的医书都说老人家就是口腹之欲不解啊，特别喜欢半夜到冰箱偷东西吃，然后偷吃了之后不消化就生很多痰出来，这个请问一下现在老人家是这样吗？ 现在老人家好像动不动说不行，我血糖太高，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活得像木乃伊一样，什么都不吃。哦，就古时候那种活活泼泼偷东西吃的老人已经不见了。那这个，就古时候说老人家饮食不节啊，所以很容易生痰，所以用萝卜籽来降气消食化痰啊，就这样子。那就说，那你就看这老人家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多，就什么药多一点。反正这个呢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药，他说就用稍微啊。自己抓个比例调和一下，然后呢每次就10公克倒开来，然后用小布袋装了泡茶喝啊、哦、那也不用用水煮太久，就这样子煮一煮就喝。那如果是大便不通的，就加一点润大便的蜂蜜啊、哦、反正是当饮料，就这样子一天喝这一壶茶啊、哦、那喝久了的话这病也会慢慢好。那如果是冬天冷的话，再加一点生姜啊、哦、喝姜汤。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啊、哦、非常温和的药啊、哦、所以就可以用。那我想如果你我们的痰嗽是不严重的啊，你觉得痰好像就一点点咳不干净的，那我们用三子养心汤来处理这个痰还是可以的。但是同学还是要记得，这个生痰的理由还是要从脾肾两脏来处理啊。所以咳嗽最后的收工是脾肾啊，不是在肺。那这个要基本中的基本要晓得。那这个啊，像这个我后面要讲的这个傅青主的这个治痰方，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大概都会让同学看到这个咳嗽治脾肾的这个脉络。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黄帝内》，因为这个桂林古本引用《黄帝内经》，所以我也就让大家读一下《黄帝内经·咳论》。那咳论讲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对，就是在一个一般的辩证系统，如果有一个人他咳嗽的时候会心口作痛，会容易放屁，那你就知道哦，这是心跟小肠在咳。如果这个人咳嗽容易拉肚子哦，你就知道这是大肠咳，就是这还是有关的啦啊、哦。就是咳嗽的时候如果胁肋会痛，你说这是肝胆咳，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一般在治咳嗽的时候呢，其实最主要动到的脏是什么脏啊？就是脾跟肾。这个肺脏不好动它，因为是焦脏，热一点冷一点，这些药直接开到肺啊、哦，就是润一点的肺就被你淹死，热一点就烧干，就肺这个脏不好动，所以肺脏是最容易让我们采取隔脏治法的一个脏。那所以治肺的药物其实是非常依循啊、哦，就是仲景学派之外的另外那个学派的那个原则，就是像比如说台北的那个萧胜阳老师，他们那个教课的时候那个开宗明义的那几句话啊，就是那什么阳实则什么阴实则怎么，好像是阳实则是顺还是什么顺生，阴实则逆生，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这个话，就是一个脏啊，如果他的阳气太旺的时候啊，那就会木生火啊、火生土，就照着五行相生的顺序来。如果他是阴太实的话，那就会反过来传，就是那这个克的话也是阳虚跟阴虚各有一个方向啊，这样子。那这个那像这个理论，其实在我们的咳嗽药里面是非常能够看出端倪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肺阴虚，你要补肺阴。那哪一脏的阴补到爆可以去生肺阴啊？肺的儿子是什么啊？金生水，对不对？是肾。所以我们中医那种补肺阴很有效的药，哎，通常都有很充足的补肾阴的药，就什么六味地黄丸啦，或者是什么汤，什么汤里面都有放一些地黄啦、啊、炙甘草汤里面地黄放的多的不得了啊，就是要让肺脏长出肉来，这个要去疯狂补肾阴，这是基本打法。那如果你肺气太虚的话，要怎么样？疯狂补脾胃啊，就是让土去生金啊，阳实就顺生嘛，阴实就逆生嘛，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原则在治咳嗽的时候是特别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啊。或者你说肺阴实会传成什么阴实啊？会传成脾阴实。所以当你肺阴实咳嗽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从干姜什么开始放，对不对？还要先治疗它可能传承的脾阴实，就是有这样子的打法哦。所以这个治肺的时候特别会看得出这个隔脏治法的重要性。那这个刚刚说的这个三子养清汤啊，它这个 有一个变化，就是清朝陈士铎的这个《时事秘录》里面啊，它是有一个方法是说，如果你的肺里面痰太多的话呀，那你也可以一次就用五钱的萝卜籽一两的白芥子，用那么重，可是呢你去买一整个猪肺来烧汤，那里面酱油啊、葱啊、姜啊、盐巴你就随便调味啊，就反正就是烧汤，然后呢那你就喝汤吃掉一个猪肺，然后呢你的咳嗽差不多就好了哦。那像这种以肺当作是已经要入肺哦，现在同学听会不会觉得很原始很愚蠢啊，但看起来都很有点笨笨的哦。可是你都不能说它没有效，因为像这种网络上面那种流传下的偏方，就是好像光是什么光吃什么麻油猪腰什么的，肾衰竭都治好不少个嘛，对不对？所以吃肾补肾啊，什么吃肺补肺啊，哦，这个你也不能说它错啊，就是这种同气相求。那如果你只是吃萝卜籽跟白芥子的话，它全身到处的痰随便它打，但是你加一个猪肺啊，让他们认得肺啊，然后这样也是不错的啊。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再来上后面的东西。